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考下大家，大同西域径边个写噶？ 吴承恩， 唔系吴承恩讲佢个古仔。咁當然就係唐玄奘、唐三藏啦，係咪？當其時呢佢就係、是、嘩遠赴天竺就取經㗎嘛，係咪？咁當然你話有孫悟空啊、豬八戒、沙僧嗰啲呢、即係吳承恩就係自己想像加入去嘅啫，係咪？咁但係其實唐玄奘呢係真係歷史偉人嚟嘅。嘩佢嗰種嘅堅毅呢，即係同埋佢嗰種冒險犯難嘅精神啦，當然佢係有一個非常之你可以話好高尚但係好強烈嘅宗教嘅情操嘅驅使，令到佢呢其實當時朝廷係唔俾佢出關嘅，佢就靜靜雞呢違反朝廷禁令呢就是、出關嘅，一路呢就係、是、成個旅程好似去咗18年，你話點樣想像呀、啊、咁當然返到嚟就好威喎、啊、當時呢嘩皇帝都就話要迎接啊，接見佢咁樣，咁佢譯咗好多經啦，但係佢呢由去到邊度都好呢佢就全部好仔細咁寫佢嘅即係所見所聞，咁、所以佢呢、這個即係大唐西域記呢就係為即係歷史學家就係遺留咗一個非常之寶貴嘅歷史資料啦。咁另外呢亦都有一個呢大家可能未點聽過㗎，唔知你有冇去過柬埔寨嘅吳哥窟。咁就好值得去嘅，如果未去呢其實亦都係最近香港，其實你可以參加啲最短嘅呢4日3夜都得㗎，好平下啫。你就唔好去柬埔寨嘅首都金邊，你直情飛去吳哥窟有㗎。喺幾日就淨係睇吳哥窟已經係值回票價㗎，你一定會多謝我，你唔會鬧我嘅。咁但係去吳哥窟呢，原來呢吳哥窟係幾大概好似200年前先至係俾西方人發現嘅，一個即係唔知英國令法國嘅探險家，可能係法國啦，你知後嚟柬埔寨係法國殖民地㗎嘛。好啦，咁但係佢發現呢就直情喺個即係嘩叢林瘴網入面無意中突然間見到個咁樣嘅古城，嚇到佢咩咁啦，就發夢都估唔到原來當地曾經有咁燦爛嘅輝煌嘅文明。咁但係講真呢其實原來吳哥窟呢佢個文明衰落呢其實佢最輝煌嘅時間呢係距今大概800年左右。咁跟住呢好快就衰落咗就即係叢林瘴網咁啦。咁但係關於吳哥窟嗰個歷史呢後嚟即使好多嗰啲西方學者去呢其實所知甚少。即係實際上當時係啲人哋點樣生活嘅呢咁。竟然後來才發覺原來我們中國以前呢是有一個人呢就在這個他那個吳哥王朝最輝煌的時期、是走去經商那裡住埋、我忘記了他有沒有娶埋那裡的女人啦、不知道是不是啦、即是成家立室咁、但是呢他都住了很段時間，他就寫了一本書叫做呢真立方土記、寫了我突然間都醒唔起嗰個人叫咩名添啊，我應該記得㗎，不過而家都突然間啲記性㗎，但唔緊要㗎，大家上網下真呢就真假㗎真。立呢就係即係我哋希臘嘅立啊，其實係即係立鴨嘅立啊，即係立肉立鴨嘅立。希臘方土記。咁、樣呢嗰、那個叫周啊叫周咩呢周顯咩哇你係咪已經搵緊就犀利啊 Thomas。咁樣呢後嚟呢即係嗰啲學者先知道原來中國曾經 方土記 係啦曾經有過咁樣嘅人呢就去到住過一段時間仲寫咗呢本嘢。 周達觀。 啊周達觀啊冇嘢所以而家真係冇嘢就是、周達觀啦、啊。咁樣呢令到西方嘅史學家嘩發達啦，因為你去到淨係睇到啲石頭雕刻係好靚啊係咪，但係完全唔知道當時啲人嘅生活係點。哦、原來呢個周達觀呢已經寫曬啦、幾巴閉呀就係喺呢個柬埔寨啦當時係咪。好咁當然就仲有好多嘅成就啦咁、就即係唔繼續講啦。咁我哋反而呢就講一樣嘢呢就係、上個禮拜就介紹咗李藥室啦，好著名嘅李藥室問題啦係咪。咁李藥室呢再補充少少啦，其實佢第一本即係關於個中國古代嘅科學技術呢其實就係1954年出版。我都未出世嗰陣時。咁但係之後呢佢生平呢就好似寫咗10多本嘅，唔知咪15本。但係佢死後呢其實劍橋大學呢就幫就好多學者就同佢繼續。咁而家呢我啱啱 check 過呢就已經出咗27本。所以呢我都話啦臨起上嚟一定高過我啦 ,27本本本都串幾兩串後嘅，咁你27本仲唔高過我係咪呀。好啦咁仲加緊喎，即係話呢而家仲有好多呢啲即係英國同埋甚至世界其他國家嘅漢學家呢就已經係不斷將佢嘅研究呢就加入去 咁而家已經係27卷啦。咁當然呢亦都講一個就係、浪漫嘅愛情故事呢、因為其實佢嘅、其中一個得力嘅助手呢、就係佢老婆。因為佢就娶咗我哋中國老婆，其實好多漢學家都係㗎，呢個事實上，即係其實佢係一個最佳嘅捷徑啊，咁講嚇。咁當然，即係我哋梗係要價值佢係真心啦，係真心相愛啦，係嘛？咁但係如果既係真心相愛，而又係嗰個老婆係中國人，咁啊何樂而不為咧？係嘛？真係一個捷徑嚟㗎嘛。咁佢嗰個就叫魯桂珍。姓魯嘅嚇，咁原本係個助手，後嚟結埋婚嚇，咁啊兩個咧都好大年紀先過身嘅。兩個都好有福氣嘅，佢好似90多歲先過身嘅呢、這個李藥室。咁但係佢個而家嗰本書呢係有時叫做中國古代科技史，英文叫做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嘅，就佢都冇講到古代呀，又冇講技術嘅，直情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咁第一本我哋叫做中國古代科技史。好，咁但係呢就另外一本呢就不得不提嘅呢，就係我喺澳洲讀 PhD 嘅時期呢，係有個朋友介紹我睇嘅，我都唔知道呢本書，就係1972年就出版嘅一個漢學家叫做 Mark Elvin 艾爾文 E-L-V-I-N， 佢寫咗一本書，其實好薄下啫，同李藥室嗰本嘅中國科技史就天淵之別。嗰本就冧起上嚟就高過我哋啦，但佢嗰本呢即係一寸都唔夠厚，一寸都唔夠，咁好好簡單細細本嘅啫。但我喺圖書館借嚟睇，一睇完我真係覺得確實係好佩服，因為佢係以一種西方人嘅觀點咧嚟去分析我哋中國嘅歷代咧，我都係亦都睇嗰本書咧，我係第一次比較咁明顯，即係我以前都隱約睇見啲文獻，但係嗰陣時冇咁強烈嘅，就係話我哋一向認為係最積弱嘅宋朝咧，原來喺西方人嘅眼中咧，就係中華文明嘅巔峰，宋朝係巔峰，但係如果你睇我哋中國傳統嘅歷史咧，宋朝嘅版圖咧就係、歷代啊，差唔多由秦統一中國之後呢、最渣最渣就宋朝㗎喇，因為佢北邊就俾曬可能 咩宋之積弱，南宋偏安 啦，係啦冇錯啦，因為呢佢北面有金，西面有西夏，係咪佢嗰個即係偏安就喺呢個我哋嗰個江南嘅地方咁樣，咁但係原來喺西方人嘅眼中呢就唔係，嘩頭先我講過無論係商業嘅活動啦，交通運輸啦，或者係金融啦，係咪嗰時開始有票號啦，有呢個紙幣啦，有鈔票啦，係咪有科技啦，各種嘅製造業啊、農業啊，同埋我哋嗰個藝術 文學 即係有唐詩，然後宋詞，然之後嘩嗰、那個山水畫啊，嗰、那個書法啊，嘩樣樣嘢呢其實係已經去到巔峰，係 完全係領先世界㗎。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先搵到後面嗰張清明上河圖啦，就是宋朝最鼎盛嘅時期一種景象，係咪？咁但 Mark Elvin 呢其實佢就都係嘗試問李藥室嗰個問題嘅，但佢有一個結論呢都幾驚人嘅，當然你話佢故作驚人啦，佢話其實宋代呢已經係極其接近工業革命嘅邊緣，咁但係呢因為各種嘅理由呢佢冇進入到工業革命咁樣，咁佢作咗個 term 添㗎，當然啦呢啲所有學者佢都要作呢咁嘅嘢啦，要即係揚名立萬，梗係要有自己嘅一家之說嘛，一家之言嘛，佢就叫高水平嘅平衡陷阱 High Level Equilibrium Trap。 咁佢呢個陷阱呢其實佢本來就係好簡單嚟講，就係好事變咗壞事，因為原來中國當時呢個生產力係咁高，但係個人口亦都咁高，咁樣呢佢基本上呢係豐衣足食嘅，但係豐衣足食得嚟呢即係佢已經發展到極致啦，咁樣呢大家亦都係完全冇一個咁樣嘅動力呢係嚟去再提升，咁佢有幾個原因，一個就係個風險嘅問題啦，即係我哋成日英文有一句說話就係話咩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喂佢好地地又冇爛冇乜嘢，你唔好搞佢啦，咁樣其實就係有咁嘅道理啦，呢、個道理好深刻㗎喎，即係話喂中國當時已經咁成功啦，喺咁成功嘅基礎上你去搞佢而令到佢好咗同埋令到佢衰咗嘅機會，你話邊個多啲先？ 梗係衰啦， 咪就係囉，所以即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呢，即係我哋好時會 suffer from our success，即係我哋就係被我哋嘅成功嚟去拖累，被我哋嘅成功嚟去懲罰，咁我哋中國佢即係 Mark Elvin 嘅意思就係咁啦，因為我哋中國嗰陣時係空前咁成功，空前咁成功，我哋仲有冇動力去搞佢先？有冇動機去搞佢？你搞佢好咗個機會大定衰咗機會壞大啊？ 明白，都係真係。 係咪啊？咁所以咪冇人去搞佢囉。咁冇人去搞佢好地地㗎，大家都豐衣足食，小康之家囉。係咪？咁呢個係佢其中一個 argument 啦。咁另一個 argument 呢，其實佢係用一個資本主義嗰個所謂資本累積嘅角度嚟睇。即係就係投資，佢係從 investment 嗰個角度。因為 investment 呢，其實大家都知道呢，係需要，即係如果係馬克思嘅角度，就要有剩余價值嘅榨取同埋大量嘅累積。咁於是你嗰啲先至叫資本㗎嘛，叫 capital 㗎嘛，係咪？咁你有咗 capital， 你就即係咩叫 capital 呢？就係話根本係額外嘅一啲資源，其實你係從別人嘅既有嘅額外嘅勞動嘅成果嘅制度化嘅無償嘅佔有㗎嘛。咁你佔有咗累積咗啦，你於是就可以嚟去投放投資，就請好多人吓，佢為咗生計，於是你就要佢做呢樣做呢樣，係咪即係成個山產平咗佢呀，吓唔係將佢開礦呀，點點點呀咁樣㗎嘛。但喺中國嚟講呢，基本上嚟講佢就係冇資本累積嘅條件，因為其實亦都冇乜大嘅盈餘啦。佢意思就係話亦都冇咁樣嘅所謂資本主義運作嗰個概念。咁就同西方唔同，西方其實佢係有一個好緊要嘅過程，就叫資本累積，就係一個叫做 a proces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嘛。咁佢話中國根本就冇呢個 capital accumulation， 佢就叫做 high level equilibrium， 係一個好高水平嘅，佢好高係講嘅生產力喎，亦都係講啲人民嘅生活水平喎，係好高，但佢已經達到個平衡啦。咁佢唔會進行一個額外嘅剩餘價值嘅榨取而累積嚟去投資做一啲即係 mega project， 好似我哋嗰啲咁嘅高鐵啊、菜園村嗰啲啦，係咪？咁佢都人民生活我仲乜做咩高鐵呢？仲開咩發展咩東北呢？係咪？佢於是就冇咗呢個咁嘅概念，冇咗呢個動力，咁所以佢咪冇進入工業革命囉。咁 係咪因為好似譬如話嗰啲西方國家佢好似以前都係奴隸咁啊，咁到中國咁聽就好似唔覺話喺其他民族啊、其他國家度有啲奴隸啊。 其實中國呢，嗱呢個奴隸制度又好有趣嘅，我都嘗試研究，不過我都係啱啱開始 ，OK 冇啫。其實中國呢，我哋話自從周朝打後就已經冇咗奴隸制度。嗱，其實西方呢個史學家都有共識，即係話夏商周呢其實係有奴隸嘅，即係古時係奴隸社會嚟嘅。咁周朝好明顯係攞奴隸嘅，而且呢仲有呢、這個活人祭祀。啊，同埋咧活人陪葬嘅添，嚇、啊，其實呢個唔係淨係我哋中國咁殘忍、咁核突、咁有特色，其實全世界都有嘅，即係好多古代文明都有呢個活人祭祀啦，同埋活人陪葬呢樣嘢嘅，特別啲奴隸啊。咁、但係後嚟咧，其實就係秦始皇統一，即、就、係、是、六國，就係叫做嚇、統一之後咧，其實慢慢咧，我哋就係、冇咗呢個奴隸制度啦，即係已經係西方傳統嘅奴隸制度冇咗，但係我哋咧長時間有一樣叫奴婢嘅，所以奴婢同奴隸咧有啲唔同嘅嚇、好啦，咁但係咧就我哋稍微休息一陣，我哋而家翻嚟再繼續。